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今天虽然天空以晴为主，但是扩散条件不佳，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一般，目前高温黄色预警也还未解除。午后平原气温最高能够达到35度，臭氧浓度较高，请不要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午后山区有雷阵雨，进出山区请注意防雨防雷，出游的朋友应当尽早返程。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戏剧《福地》今天在首都剧场上演最后一天。《福地》对波兰王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揭露，导演雷米吉乌什布热克借助了大量布景道具的运用以及演员的肢体表演，在舞台上精准还原了棉纺厂工人机械化的流水作业，渲染了早期资本主义车间冷酷无情的氛围，给予观众丰厚的思考维度。中国广播说唱团大型原创相声剧《风吹水面层层浪》今天同样上演最后一天。相声剧通过相声和戏剧的有机结合，既打破了传统相声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又以戏剧的形式把相声的精华展示出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跨界形式。由孟京辉导演改编自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原作的先锋音乐剧《太阳和太阳穴》正在枫桥剧场上演。孟京辉上一次和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相遇是改编其1943年的戏剧作品《四川好人》，这次《太阳和太阳穴》是一部全新的先锋音乐剧，也是孟京辉在戏剧编排方式上的又一次实验性突破，以音乐切入戏剧，彻底打破常规的戏剧编排方式，加上摇滚改编元素，让观众全身心置于戏剧和音乐的情境当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So if you're gonna love me right, yeah. But if you're gonna be someone that hurts somebody just for fun, then do it to a heart that isn't min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刚刚一首歌来开始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内容。但是因为我发现今天第二小时节目开场歌曲真的是让我们意想不到哈，因为 Backstreet Boys 他们已经离了我们很久很久很久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说谁听过 Backstreet Boys 他们的歌曲，我觉得应该都是老年人吧，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哈，都是可能会被人嘲笑说哇你居然听过 Backstreet Boys， 你肯定是80后啊，什么70后啊，甚至是有一点的这个90前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时隔了五年时间， Backstreet Boys 他们又出新专辑了。他们这回呢是再次推出了全新的单曲，叫做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啊，感觉诶耳目一新的曲风还不错哦，而且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对这个 Chainsmokers 加上 Stevie Aoki 以及 Zedd他们的制作人感到了非常的大的期待。所以说 Backstreet Boys 他们解散是不太可能的，这辈子应该都不太可能解散了啊！我们更加期待未来会有更加优质的 Backstreet Boys BSB， 他们更多的优质的音乐送出，让我们能够传送到再下一个十年，是吗？我期待一下。来继续关注下面的歌曲， You're the Reason， 来自于 Clam Scott， 来自于英国的一位歌手。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Comme les lueurs fragiles du soleil à l'automne, mon cœur se défileDéfait de toi. Faut-il que je retienne les sons et les couleurs? Quand les larmes me viennent comme la tenable. Oh, que j'ai need you to see thatComme les colères soudaines des nuages à l'automne, je déverse ma peine déçue de toi. Si l'on revenait cieux non pas, je rendraisFaut-il que je retienne les sons et les couleurs quand les larmes me viennent comme l'automne à l'angle.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Faut-il que je retienne wish I need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这是一首来自于 Clem Scott featuring Barbara Pravi 带给我们的歌曲 You Are The Reason。 那这也是让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很多的选秀歌手们，他们的选秀之后的生涯才是应该备受人们关注的事情，因为他们在选完了秀了以后能够有一种怎样的未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打一个问号的。而这样的一位 Clem Scott， 他呢是在2015年时候在英国的达人秀开播之初，在曼彻斯特海选的时候，他就是陪着自己的妹妹啊，叫做 Jade Scott 去海选，结果呢是驻场酒吧多年的这个妹妹没有能够晋级，但这个哥哥却意外晋级了。所以说感觉很这个是命运的捉弄吗，还是怎样啊？当时我还记得这个 Clem Scott 他演唱了一首热门单曲 Dancing on my own， 是感动全场的。而下面让我们再来用一段可以说来自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当年才15岁的女子高中生，她的声音去打动我们，来自于 Brandi Cartel 带给我们的 Walk My Way。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You're gonna pay if you keep looking in vain. You got so much anger inside that a body gets started fire inside of me. Honey, inch to inch, just a little bit. Ooh, bring those mouthy lips right into my grip.Walk my way, so we could get closer, closer. Walk my way. 这一首歌叫做 Walk My Way， 来自 Brian Carselli。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当时让他在这么小的个子里面就能够这么大的一种气息，我们觉得很惊叹啊。当然呢，下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位老牌的音乐制作人 Calvin Harris 他的作品了。这回是他跟 Dua Lipa 的一首全新的合作 One Kiss， 一起来听一下，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哦。 Featuring Oliver Heldens。这里是节奏驾到，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701，四位数字，格式呢就是两位月份两位日期。 Something in you lit up heaven in me. The feeling won't let me sleep, 'cause I'm lost in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feel.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 Like, oh.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游园出行资讯。昨天，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世界升级亮相，1200多件植物化石和现代植物标本亮相，这也是该馆1958年成立以来第四次更新植物展厅。进入850多平方米的展厅，仿佛进入了一个植物的世界。世界上最早的被子植物也在展厅中亮相。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化石是在我国辽宁西部发现的，距今约1.25亿年前，属于早期水生草本被子植物类型。第四届北京百合文化节在延庆世博园开幕，10万平方米的百合花海静待游客的到来。本届百合文化节的主题是相约延庆盛世花海，将持续到7月31号。在百合文化节期间，主办方还推出了赏百合、品花宴、看铁花、第三届百合公主、百合音乐主题趴之星光影院、假面舞会活动等，让游客在观赏百合美景的同时，体会到特色多样、精彩纷呈的百合文化。暑期将至，记者从清华了解到，从今年暑假开始，清华开始实行校园参观网上预约，预约系统将于7月9号试运行，在7月21号开始的暑期校园参观试运行稳定后，正式投入使用。个人可以提前7天预约校园参观，而团队至少需要提前14天进行网上预约。提前预约成功者需要在预约的时间段经指定校门入校，实现高效率的核验通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e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e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首歌叫做 Solo， 来自于 Clean Bandit featuring Demi Lovato 的演唱啊。在这样一首歌当中，我们听到来自于 Clean Bandit 他的电声的编曲之外的话呢，还听到了那种错落有致的这种乐器的编排和一些律动十足的鼓点的感觉，很像是我们能够在一边看球时候听的歌，对不对？那么下面事先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Halsey featuring Big Sean and Stefflon Down 带给我们的 Along 啊。 Tried to phone me, but I never have time. He said that I never listen, but I don't even try. I got a new place in Cali, but I'm gone every night. So I fill it with strangers, so they keep on the line. She said she told you she knows me, but the face isn't right. She asked if I recognized her, and I told her I might. Yeah, everywhere I go, I got a million different people trying to kick it, but I'm still alone in my mind. I'm in the physical and the metaphysical. I know you need you a long time, that's critical. But I need some of your time, is that hypocritical? Damn, you know I relate to you more than fam. So I won't sit around and let you sink in quicksand. Look, I know you got million-dollar plans, and you trying to build a brand, live a life on high demand. Swerving big B's, your bag got little G's. Gucci down to the sock like Biggie and Little C's. Let's hit the Maldives and hide behind palm trees. Little red wine, weed, and a calm breeze. Cause baby, you been living life inside a bubble. When the last time you had somebody hug you? Hold up. When the last time you had somebody love you? Hold up. When the last time you lost someone who loved you? You know that everywhere I go, I got a million different people trying to kick it, but I'm still alone in my mind. Open on me all night and a rock. You know send me have the wickedest talk. You always tell me send me full attitude. And you don't like me friend cause you rude. Still we pull up in the Benz with the whole gold thing. Window down cause you have to see me with my king. What you sipping boy I'm dipping now you dripping up a fling. I be clipping off your wing. Ta-da. See everywhere I go I got a million different people trying to hit it. But I'm still alone in my mind. I know you're dying. FM 97.4, Here Comes Beats. I'm staring at the ceiling, the clock it won't stop ticking. I feel like I've been sleeping for too long now. It's like my heart stopped beating, and now I'm hardly breathing. And I'm afraid of leaving, scared to break down. And why? Cause I'm ready to be reckless. Care more so I could care less. Got money in my mattress. It's a start, yeah. And what am I waiting for? Cause I don't wanna wait no more. And I'm the only soldier in this lonely war. And I don't wanna fight myself no more. Going, going, gone， 来自于 Melly Pop。他呢是在2018年的5月21号，当时呢是在美国的著名的选秀节目，这个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当时呢经过了各种各样淘汰之后，而胜出的来自于美国的爱荷华州的一位20岁的创作音乐人，感觉非常棒哈。那下面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Panic 带给我们的 High Hopes by Panic at the Disco。 怎么样 ？High Hopes 来自于 Panic at the Disco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而今天我们的第二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Sam Hunt 带给我们的 Downtown Stand， 也作为我们对于下边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时间的一种全新的开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701四位数字即可，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了。稍后两小时将会为您送出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时段的 mixtape。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听到更多的 progressive 风格的音乐作品。我们一会儿见，我是 Mr. 常，常先生。 In the strobes, out here in the throes of loud house music, everything's a blur. I don't hear the words, but lips are moving. Tried to get involved, but I've about had enough. People wall to the wall, and I'm just holding it up. 'Cause downtown's dead without you. Girls walk by.Say hi, but Friday night it might as well be just another Tuesday night without you. As long as you're still in my head, there ain't no way that I can paint a ghost town red. Downtown's dead. Downtown's dead. Drinks, bright lights. What am I doing with my life? Okay, I quit. I've had enough of this. These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minds.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I'm calling it at night. I'm crawling back to your bed. Downtown's dead without you. Girls walk by.Say hi, but Friday night it might as well be just another Tuesday night without you. As long as you're still in my head, there ain't no way that I can paint a ghost town red. Downtown's dead. Downtown's dead.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

在音乐当中，我们聆听到的不只是音乐本身，不只是这些节奏，不只是一些简单的旋律，也不只是一些反反复复的 loop， 更多的内容来自于 DJ 们他们对于音乐的一种语言的理解，就是 progressive 的理解。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风格的音乐作品，希望各位来喜欢。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欢迎各位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701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 VV Esteem 在这里我们继续来听到更多的音乐作品，那是来自于 Maddie Holiday 带给我们的一些内容，来自于 Rain and the Four Remix 版本的作品 God Fraskin。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16分，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就要进入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间了，那么我们也会在半点的广告之后来开启今天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了，伴随来自于 Roddy Raymond 带给我们的 The Box 这样的一首 Original Mix 的版本的音乐呢，我们一会儿要开启点名互动。是的，千万不要忘记该怎么玩哈，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即可，我会看到每一位朋友们发过来的照片的，而且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3:38进行广播点名，希望各位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自己的微信名字啦，我等待大家，想查歌单直接回复0701即可咯。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小说围绕其中心人物妇产科医生库科茨基，记录了两代人和两个大家庭的命运变迁。作者乌利茨卡亚以自己丰富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在小说中增添了很多让人回味的细节描写，冷冰冰的科学术语在作家笔下散发出温暖而有诗意的味道。异想之狼近日出版，小说的题目出自古老的东正教祈祷文，全书聚焦1914到1918年间的俄国社会生活。作品的主人公对俄国历史的选择发表意见，争论的热点有俄国人的天性、尼采主义的。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一分钟时间就要开始我们的点名了，你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先生。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跟听友还有网友们去来说一下了啊，今天我们点名非常简单，那么就是要拍下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发送照片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我们会在15:38结束之前啊，要点出所有能够来成功发送过来朋友们的微信的名字。你准备好了没有呢？ 在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J 们他们在现场带来的混音大制作，希望可以给到朋友们一些不同以往的听感，尤其呢在音乐当中可以找寻到一些 DJ 们他们当时在混音的时候一种心情的变化和一些这个技法的变化啊，手底下操作这么忙，是不是在忙些什么呢？很有意思，值得去考量。 Missing You 以及来自于 Mashi 带给我们的 Noir Change，还有 Mark Lau 在给我们的 Golden Tiger， 一首一首模拟送出，下面来开始点名了。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飘雪 WYL 来到了节目当中，在车里听着节目很开心，是不是？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老傅同学啊，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还看着我们 FM 974的地面活动。也要欢迎一下隔壁老王，还有朱星。跟他在台湾的朋友一块来，去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还拍了合影过来，真的是棒棒的。以及欢迎我们的网友 A 子月，是子月还是子乐呢？应该也是在车里边听的节目啊，非常好非常好。欢迎我们的西蒙的猫，还有春江，以及 Mr. 博，还有卜立伟，以及再来翻一篇了啊，需要再翻一篇了。欢迎网友茶之然，还有用心，以及冷韵石雕，还有科比 featuring 乔丹，呵呵，还有卡夫以及 I am 凯凯，他说今天音乐很给力啊，很久没有听广播了，很开心可以能够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也要欢迎一下网友夜未寐，你好，还有进放单位默默暗喵，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张丽娜 L 点儿，以及 Lino 今天最早发回来照片的朋友，当然不要忘记还有我们的网友 Lily 以及汉风，还有像是苗苗啊，始终呢是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这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也说了，这个转眼间2018年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过半了，六月份呢是一道坎儿，是一道分界线。上半年是付出，下半年是收获，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收获，我们能够收获到每一位听友的喜爱，这是我们最大的一种荣幸了。在这里也要感谢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能够始终支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网友 App Store 他说了，用网络收音机听着我们的节目，他说也要祝老婆工作顺利，真是很棒啊，心我们这个领了，当然我们也帮您去送出这样的一份给您家那位啊，给您家领导的祝愿，希望你们家应该是非常和美的一家。还有我们的网友呢，这个眼镜王啊，也是发了一个可爱的表情。之后呢，看到我们的网友飘雪，他还说了，上次说要求点名的孩子，这个点名自己的孩子是翟元红啊，考进了中央美院的附中，哇，真是棒，梦想成真了，就是要多多听我们的节目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特别的好啊。 OK，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吧，送出的音乐是来自于 DJ 们他们的现场的大制作了，希望各位喜欢，来自于 DJ Panda 在给我们的 Live Stream Session。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kids on the block who are trying to make a name for themselves. Learn how to spin. Learn how to spin. Turn this auto mix function off of your laptop. But you understand this. Watch some kung fu. Go watch some kung fu movies. I'm going to say why kung fu movies? There's always some lonely traveler going from town to town, challenging people to battle. That's what this was. 找到一种音乐的感觉，找到一种跟随电子音乐和舞曲能够在周末的时间当中能够给自己更多的一种心灵的跳动的感觉，那就对了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在每周六和周日都会有咯，记住是每个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长长小航，在这里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啊，声音的声，回复0701查询歌单。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长小航即可，跟我们进行更多的相关互动聊天了。15点48分，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的时间了，再次感谢大家热情收听，稍后将会是能能音乐，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下周六再见了各位，拜拜，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